牙没了。 不是，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吃冰淇淋吃的太多了。 哦，拜托，小青姐姐，你都多少岁了？你怎么还那么爱吃这小朋友的东西呢？ 哎呦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有一个很坏的预感。 嗯， 我觉得这一次我可能要拔牙了。 哦，我现在听说拔牙很贵呀。 好像是很贵。 我帮你怎么样？ 你帮我？ 免费的。 免费的？ 是的。 你行吗？ 当然，你看我有几颗牙？ 四颗。 对，上面两颗，下面两颗。 嗯， 其他的都拔掉了。 都是你自己拔的？ 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 有的是谁给你拔的？ 有的是我不小心撞的。 还有的呢？ 吃东西它掉了。 还有的呢？ 我也忘了。 啊！ 睡醒一觉，张嘴，砰砰，两颗牙就出来了。 你能保证你给我拔牙不把我拔疼了吗？ 对，可以。 那你怎么拔？ 给你根胡萝卜。 然后呢？ 咬。 然后呢？ 牙就掉了。 这是不可能的。 嗯， 到牙医诊所拔牙是需要先打一个麻醉针。 是的， 然后他再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工具，给，最后干就掉了。 好吧。 嗯。你还帮我拔吗？ 算了，睡吧，天黑了。 哎，好吧。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！小朋友们，今天是全国爱牙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 爱护牙齿， 保护牙齿，每天刷牙， 每天刷两次牙， 每天刷三次牙， 四次、 五次， 不刷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市井姿和长谷川义史，是由狗影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我的牙齿亮晶晶。 小男孩义夫今天在学校里碰到了让人很心烦的事情。原来班里的女同学给班里的男同学投票打分，看看谁是最受欢迎的男同学。结果义夫的同桌建都获得了全班最高人气的称号。女同学们都说 建都笑起来好帅呀，我喜欢他白白的牙齿。 建都嘛，张着大嘴巴大声地笑了起来。 哦，真不好意思。 义夫非常不服气。 建都这个家伙有什么了不起？ 义夫冲着大家裂开了他的嘴，露出了他的牙齿。 喂，怎么样，你们看我的牙齿更漂亮吧。 这一下全班的人都大叫着， 哎呀，哦妈呀，好丑。 大家一边叫着一边跑到外面去了。就连义夫的好朋友也对他说， 喂义夫，你的牙齿好黑呀，你还是不要笑起来露出牙齿比较好啊。 是吗？不好意思。 这一天，义夫的爸爸也遇到了麻烦。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这个月呀，他工作的成绩最差。可是建都的爸爸也是出租车司机，这个月呀，他工作的成绩最高。建都的爸爸一边笑一边露出了一口白白的牙齿。 真是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的帮助啦。 可是义夫的爸爸却被批评了。 嘿，我说义夫爸爸，你的车里总是有一股臭味，而且乘客都不喜欢你整天叼着牙签的样子。 实在是太对不起了。 原来义夫的爸爸有牙周炎，牙齿经常会不舒服，所以常常用牙签。这一天，义夫的妈妈也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儿。他和一大群妈妈一起在学习做菜。旁边的妈妈说： 哦，来来来，大家尝尝我做的年糕汤吧，吃一块年糕。 义夫的妈妈刚咬了一块年糕，咔吧，两颗门牙粘在年糕上掉下来了。 哦，你们快瞧，他的牙齿掉了。哦，真是太有趣了。 啊，义夫妈妈真是不好意思。 对不起，这两颗是假牙，真是对不起呀。 唉，就连义夫的妹妹惠里在幼儿园里也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。老师总是表扬旁边的小光。小光，你刷牙刷得真好啊，瞧牙齿多白呀。可是惠里还不怎么会用牙刷呢。他只好对着玻璃练习刷牙。小光却说， 惠里刷起牙来像个小傻瓜。 哦，这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义夫全家都遇到了麻烦，就连他们家的看门小狗波奇也不开心。 呜呜，我好喜欢邻居家的小狗莎莉。哦，会莎莉，这根骨头我想送给你做礼物。这是我从妈妈的厨房拿来的，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骨头，请你接受吧。汪汪。 可是邻居家的小狗莎莉却哼了一声，连吃都不想吃那块骨头。 汪汪，瞧瞧你牙齿上的牙齿这么厚，肯定很臭，你咬过的骨头我才不要呢。 啊，义夫全家今天都过得很不开心。所以在这个星期天，义夫全家召开了一次家庭大会，爸爸妈妈、义夫、妹妹和小狗。 嘿，我说我的牙周炎真是个问题。 爸爸捂着腮帮子，妈妈也说，我的假牙也真是烦人呐。还有义夫， 我的牙齿太黑了，大家都笑话我。 还有妹妹惠里， 我还不会刷牙呢。 当然还有小狗。 汪汪，莎莉说我牙齿上的牙齿太厚了，很臭呢。 唉，全家人都在为牙齿的事情伤脑筋，以后再也不能说牙疼不是病这样的话了。最后爸爸决定， 嘿，我们的邻居建都一家每个人牙齿都很白很健康，他们家到底是为什么能让牙齿这么白这么健康呢？我们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。 好吧，现在就去。于是啊，义夫一家人悄悄地来到邻居建都家的窗户外面，偷偷往里看。啊，这会儿建都一家正在吃午饭呢，桌子上有烤鱼、奶酪鸡肉、年糕汤、糙米饭和酱汤。建都的妈妈对大家说，不要吃剩饭呢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，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这样才会有营养，对牙齿也有好处啊。大家一定要多嚼一会儿，每口饭多嚼一会儿，这样下巴就会变得更好看呢。哦，旁边建都的奶奶赶紧摸了摸自己的下巴。 是在说我吗？我的下巴很好看吧？每一口饭多嚼一会儿，下巴就会变得好看的。 吃完饭以后，建都一家还吃了甜点。建都吃的是冰淇淋，他的妹妹小光吃的是草莓果冻。爸爸嘛， 我就吃点木糖醇口香糖吧。 妈妈吃奶酪。老奶奶说， 我就吃点甜鱿鱼干吧。 瞧瞧，每个人都在吃自己喜欢的甜点。吃完甜点，大家又聊天，然后开始唱歌跳舞，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，好热闹啊。义夫一家在窗户外面看了好半天。 半天。爸爸说， 我想过一会儿他们肯定会好好刷牙的，瞧他们全家人的牙齿都那么健康，而且那么白。 唉，义夫一家人低着头回到了家。义夫有点不服气， 他们也没做什么特别的，他们也是随便吃随便玩嘛。 是啊，他们还吃了一大堆甜的东西， 还有建都那家伙居然还吃冰淇淋。 唉，为什么同样吃甜的东西，可是建都一家人的牙齿都那么健康那么白呢？想到这儿，义父一家人都没了劲头，全家人吃了个巧克力蛋糕也没有吃晚饭，然后他们还喝了甜甜的橙汁，再然后大家一起看起了电视，嘴里含着糖豆，看着看着就干脆躺在电视机前面睡着了。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，义夫从口袋里拿出糖，刚放到嘴里，突然牙齿疼了起来。 牙好疼，牙好疼啊！ 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辆出租车开过来。 哦，是爸爸来救我了吗？ 哦，不，不是义夫的爸爸，原来是建都的爸爸。建都爸爸把义夫抱上出租车。 哎呀，义夫，你的脸怎么肿起来了？不会是虫牙吧？快带你去看看医生吧。 义夫一想起看牙医就害怕极了，钻牙齿的声音，工具的声音，当当当，还有鼻子里和舌头上都是药味，太可怕了。 不去不去不去。 可是出租车已经出发了，他们来到了森林中一座漂亮的房子前面，墙上写着牙科棉花糖屋。 哦，这是牙科诊所吗？看起来和蛋糕店一样漂亮吗？ 这时候房子里走出来一位漂亮的阿姨，戴着粉色帽子，穿着粉色的衣服。义夫，你是不是因为牙疼才哭的？ 是的，刚开始是，后来因为害怕牙医才哭的。你会不会给我打针，在我嘴里动刀子呀？ 哦，不，我现在只想告诉你虫牙是怎么来的。好了，请你坐在沙发上听我讲。首先我会说，不是不能吃甜的，冰淇淋蛋糕都可以吃。实际上在我们的嘴巴里生活着一种非常非常小的细菌，看都看不到的细菌，它们叫做变形链球菌，它们就是牙里的小虫子。 我变形链球菌？ 是的，变形链球菌特别喜欢甜的东西，吃掉甜的东西，它们就会变得很厉害很强大，然后就开始吃你的牙齿，牙齿就会变成虫牙了。 变形链球菌好讨厌呢。 是的，不过我们的嘴里还有一种叫唾液的东西，会保护牙齿。 唾液就是口水吗？ 是的，吃饭以后或者吃点心的时候，吃巧克力或者饼干都没问题，但是你要多嚼一会儿，嘴巴里就能有足够多的唾液，它们会打败变形链球菌。不过吃完以后要记得刷牙。 好的，唾液真厉害。 牙齿一般会在晚上会被腐蚀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不动，所以唾液也休息了。这个时候要是牙齿里还有留下的甜的东西，食物的残渣，变形链球菌就会开始吃你的牙齿了。所以睡觉之前刷牙非常重要，一定不要给变形链球菌留下好吃的东西呀。 医生，我总是在晚上牙疼，就是因为没有刷牙吧？建都在跳舞的时候，嘴里的唾液积极的工作，他还好好刷牙，所以牙齿才这么好，就是这样吧？ 是的，不要把甜的东西放在嘴里太长时间，要不然变形链球菌会变得很强大，就连唾液也不能打败他们了。 另外，零食要在规定的时间吃，吃完了要刷牙呀。 哦，谢谢医生，真应该早点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家里的人。 啊，就算认真刷牙，有时候牙齿也还是会有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牙疼之前就要让牙医经常检查呀。 哦，好的。 伊夫发现这位牙医一点也不可怕，他慢慢喜欢上了这位给他讲知识的牙医。后来嘛，伊夫治好了他的虫牙，还经常到棉花糖屋来，当然他的家人也一起来。再后来嘛，大家爽朗地笑起来的时候，都会露出洁白的牙齿。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最怕看牙医，有一天他牙突然疼起来了，妈妈带他去看医生，刚好啊那个常看牙的大夫不在，呱呱就赶紧抓住人家护士阿姨，对护士阿姨说： 阿姨，大夫什么时候不在呀？到那个时候我再过来。 呱呱的表哥小杰特别调皮，他总是和人产生争执甚至打架。有一天他放学回家，他的妈妈见他嘴巴上竟然有血丝儿，就问他说：小杰，你又打架了啊？哎呦，你怎么丢了两颗牙？小杰急忙回答妈妈说： 啊，没丢没丢，我在我口袋里呢。 昨天呱呱没来上学，第二天他的好朋友团团见了他之后马上问他： 呱呱，你昨天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没来上学呀？ 我的牙疼，妈妈带我去拔牙了。 团团非常关心地问他： 那你的牙现在还疼吗？ 那谁知道，我的那颗牙现在在医生手里呢。 最近妈妈总是给呱呱普及爱护牙齿的知识，呱呱知道了牙根、蛀牙等很多的知识。有一天呱呱考妈妈： 妈妈，你知道谁的牙根是黑色的，牙齿却是白色的呢？ 我不知道呀。 是钢琴。 有一天呱呱和团团不知道说到了什么，两个人争论起来。团团取笑呱呱说： 呱呱，你的爸爸是个建筑师，可是他就给你建了这么小的一个房子呀。 呱呱想了想，回击团团说： 哼，那你爸爸呢，是个这么有名的牙医，可你的小弟弟却只有一颗牙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红黄蓝幼儿园的陶月成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爱刷牙》。